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真实的人工加智能数据分析，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榜单，独立音乐人、网络红人的新媒体阵地，982人气挑战榜。 来准时收听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哦，当然是收听和收看。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都会跟你见面，挑战新歌声。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一，又到了我们的982人气挑战榜的环节啦。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每周一都会集结上一周所有嘉宾的精彩视频，然后呢根据真实加人工的数据分析，那基于我们的后台大数据，那每一期的观看量来决定上周前三名到底是谁。依然是我们的榜单揭晓加上我们的好歌推荐的环节，好吧。如果你要是想关注我们的节目，想要看到我们的现场，顺便看看我长什么样子的话呢，那当然也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种方式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的。好，看到了萌新77308514这位新人哈，关注了我们，谢谢。还有更多的朋友已经进入到直播间，希望你们赶紧这个赞要点起来，点起来。分享，多多分享，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如果要是愿意的话呢，也可以刷刷小礼物以示鼓励。好，那么说到榜单呢，我们还是分为这样季军、亚军和冠军的揭晓过程。那在揭晓榜单之前，还是要透露一下今天所选的歌曲的主题。我觉得呢，就是那天突然间想到一个主题，就我想你不能光是推荐歌曲嘛，你总会想出一个你到底是因为什么会选这些歌。我在想可能是年龄的这个限制哈，一下暴露年龄了。我在想突然间以前好像在我年轻的时候，或者说上初中高中的时候，会听一些现在来说是一些老歌，但是呢那些歌曲都是首首经典。现在偶尔当我在听到这些歌的时候，还是会有当时的记忆，或者说还是会觉得很好听。也许呢这个有年龄差，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可能对这些我今天准备的这些歌曲并不一定会有我当时的那种感受，但是我觉得好歌经典歌曲还是不分年龄的，大家也一样会觉得好听，哪怕你是第一次听到。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经典歌曲大串烧。首先呢第一首歌我要先来放一首，这是那天我突然间不自觉的就唱出来了。我想哎，这个唱的是什么歌来着，哦，想了想原来是这首齐秦大约在冬季。现在冬季真的是快来了，虽然说现在是深秋，可我觉得今天这场雨下过之后就更凉了。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 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在冬季，这首歌来自齐秦啊，真的是经典歌曲哈，这个是一代佳话。其实很多知道这首歌或者说熟悉这首歌，还有就是齐秦的歌迷都会了解到，说这首歌呢其实是齐秦为王祖贤写的，就是当时呢说王祖贤就在他身边睡着，然后他就看着他的睡颜，15分钟就写出来了，那也是一代佳话。但是呢这首歌可能我总感觉是一语成真，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那现在呢可能两个人都早就已经是各奔东西，然后各有各的生活，齐秦也是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了哈。那不管怎么说，这首歌还是非常经典的。而且呢看到网上有很多的人评论说，那您毕业我们说好的，说以后呢要常联系，但是一直没有你的消息，直到前段时间我知道你结婚了。哎呀，真是都是有故事的人呢，让人觉得迷之伤感。不过当时的齐秦还是特别有那种浪子风范，那这首歌的 MV 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时候齐秦还是留着长头发，哇，那简直是当时可以说是引领时代潮流了。嗯，那还是很有魅力的，像他那首歌《北方的狼》，就是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哎，好像就是他自己的化身。好了，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放过之后，不知道有没有勾起跟我同龄的人的一些回忆。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经典歌曲串烧。那艺人泽哥说 Hello， 嗨，你好，我们的老朋友燕子小妮也进入到了直播间。那刚才我们播放过的是齐秦的一首大约在冬季。那大家对于今天所选的歌曲，或者说当你们听到这首歌的这些歌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跟我随时互动啊。当然了，你们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或者说在你们的印象当中可以被称之为经典的歌都有哪些，我相信每个人都不一样啊。那不如一人来说一首吧。那不管你是在微信上面还是在我们的一直播上面互动，都是可以看到的。 OK， 那么听完了第一首歌，第二首我觉得来个 MV 吧。这首歌 我相信前奏一响起来，你们都不会陌生的。来听这首，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这我觉得大家绝对可以跟唱了。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我也不能懂，也要看着你，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石的痕迹，直到视线变。 续我们的982人气挑战榜，我们的榜单环节。刚才呢又听到了一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看到了深海鱼儿也来发来贺电说晚上好。 Hello， 晚上好各位。今天呢我们是揭榜环节加上经典歌曲串烧，那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啊。那对于刚才我所播放的这两首歌，你们有什么样的意见？给他，如果你喜欢的话请点赞哈，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呢也请说出你心目当中的经典歌曲都有哪些。互动方式依然是我们的微信加上这个一直播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那么两首歌曲过后是不是要揭晓上周的第三名了呢？当当当当，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隆重的仪式哈，生活需要仪式感，尤其是这样的揭榜环节。在上周的几组嘉宾当中呢，其实整体来说大家是分数不相上下也不是分数，就是人气数哈，观看量包括粉丝的支持量，但是呢总会有那么细微的差别，细节决定成败就体现在这里了。那么还是最终会有三位朋友三位嘉宾三组嘉宾来获得分别获得冠亚季军。那么首先我们来播放一下亚军的视频，这就是他有很浓厚的少数民族风情，我相信如果你要是在上周关注过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你可能会对他有很深的印象哈，非常的年轻帅气，但是呢他的歌曲却带来一种非常有力量的震撼感，他就是铁木尔老师，一个蒙古族的 电台关爱青年计划， 求生欲好强哦。 梦中的额吉正式的来了， 세계가아냐라수수빈네해리게애지못듣듯나아르글린차그다차감부울에엔스카칠들안시실때대자뜨게팅게우린잠할라자누리흥내리게애지와뜨뜨남혼에제리그다후친야부나우슬리팀비루라여와떠친데알스드소간에지맨엔민할때주태민이빈善良梦中妈妈的脸在为我牵挂为我向苍天祈福祝愿母亲的恩情永生难忘亲爱的妈母亲的恩情永生难忘亲爱的妈妈吉美母亲的恩情永生难忘 听听人家这盘旋音、wow、听听人家这气息， 谢谢谢谢， 听听人这盘旋音，听听人这气息，我觉得这个泽华点评的还是非常的到位啊。对，这是田默尔带来的一首《梦中的额吉娜》，那可能这个加上了蒙古族的语言，然后再加上这样的汉语，哎，就会有一种非常混合混搭的这种感觉啊，让人觉得哎，好像有一种穿越，但是呢又觉得很和谐，嗯，一点都不会有一种违和感。好了，这首歌呢在上周或者是这个嘉宾啊在上周也是获得了第三名，那今天特地把他的视频剪出来剪辑出来，然后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那一般来说大家都会觉得哎，是不是蒙古族的歌手只会呼麦呀，或者说这个他们一些特色，还有很多的这个歌曲，比如说很有代表性的《鸿雁》，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只不过我们可能涉猎的会比较少，那以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致力于挖掘更多多元化的音乐和歌手带给大家。嗯，那田默尔在上，我觉得他能获得这样的人气，除了他有着非常优秀的这样的声音还有唱功之外呢，跟他的颜值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嘛，所以说各位小姐姐们啊，还是这个在他唱的时候不停地给点赞，说哇好帅呀好帅呀。好吧，那这个第三名呢我们就先揭晓到这里，大家也知道哦，原来是这位歌手在上周挑战新歌声的982人气挑战榜当中获得了第三名的席位，还是非常棒的。那待会儿会第二名会是谁，我们还是得等几首两到三首经典歌曲串烧之后呢再为大家揭晓，要留个悬念是不是。好，那么接下来我要送给大家的歌曲就是可以说她是最会唱歌的女歌手之一，那你能猜到她是谁吗？所有的歌曲似乎她一张口都会觉得特别的轻盈和信手拈来，而这首歌呢也是在她很多的经典歌曲当中算是一个代表作，她就是王菲。而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笑忘书》。 小王叔来自王菲，这真是被上帝眷顾的嗓子，简直是太好听了，空灵又清澈。好，那么看到隔壁的韩老师说，道女王晚上好。好，你好呀，韩老师，隔壁老韩。对，现在正在观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看到 Kevin 刚才也进入到直播间，冷无情，王梦雨，欢迎各位。好，那么在你们心目当中，经典的歌曲都有哪些？都可以跟我互动一下啊。刚才呢也说了，我们的两种互动的方式，在这儿就不必过多的重复了。笑忘书过后，那接下来下一首歌，我认为经典呢，其实还有一首，很多人都会觉得，哎，这首歌对于就是周华健的一首歌，会觉得，嗯，这首歌其实是在他所有的歌曲当中被低估了的一首，你一开始不会觉得这首歌有多么的好听，因为它呢还是属于那种缓缓的，再加上周华健那样特别温暖的嗓音，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有点慢，或者说没有什么特色。但是当你静下心来仔细去品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首歌会带给人一种温柔的力量，好吧？尤其是有故事的人，你听这首歌才会更加的有感触。没错，这首歌就是来自周华健，《有故事的人》。来说出你的故事，听这首歌的都是有故事的人，故事大王。那告诉我你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决定不断了，你决定不怕了，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天地辽阔相遇多难，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大歌，我决定不断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该隔这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我要专注爱你不想别的没有，我决定不断了，你决定不怕了，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天地辽阔相遇多难得，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大歌，我决定不断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该隔这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我要专注爱你不想别的没有谈， 真实的人工加智能数据分析，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榜单，独立音乐人网络红人的新媒体阵地，九八二人气挑战榜。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榜单当中，刚才呢听到的是周华健有故事的人，看来吸引了很多有故事的人进来哈，大家虽然说没有分享自己的故事，但我相信听到这首歌你还是会觉得很触动的，总会想到某一个点某一个人某一段经历，好吧，有故事的人，尤其是在这首歌副歌部分大弦乐一响起来的时候，哇，会觉得好像整颗心都被融化了，那我认为它在我的歌单里面算是经典歌曲之一。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要到我们的揭榜环节啦，在上半段呢我们是揭晓了第三名，刚刚揭晓了第三名是蒙古族的歌手铁木尔老师带来的一首歌《梦中的额吉娜》，那接下来要揭晓亚军了，亚军呢是一位原创音乐人，在上周他也是带来了自己的一些原创歌曲，抱着一把吉他低吟浅唱，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音乐人马小军，恭喜恭喜马小军获得本期九八二人气挑战榜的第二位亚军位置，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他的视频。 苍茫暮色归，牛儿踏着青山晚霞回，淡得我不愿担前度水，玫瑰真知道浸着多少泪，云似着风飞，心随着爱追，我的爱何时归，风飞心随着爱追，我的缘分你是谁家的谁，说千里有缘来相会，今天的酒不要留着明日醉，我与爱共举杯，晚霞里同醉，云随着风飞，心随着爱追，我的爱何时归，云随着风飞，心随着爱追，我的缘分你是谁家的谁， 来追，我的爱何时归？随着风飞，心随着爱追，我的缘分你是谁家的谁？这爱追，我的爱何时归？随着风飞，心随着爱追，玫瑰就晚霞里共举杯，玫瑰就晚霞里共举杯，玫瑰就晚霞里共举杯。 晚霞里同醉，这首 好，晚霞里同醉，对，这首来自马小轩的歌曲，我觉得真的是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哈。萌新说再看半小时就去写作业，嗯，好的好的，再看半小时，再看半小时的话，哎，我们的节目刚刚好结束哈。那这个接下来呢，会让你再多听和多看几首好歌，然后呢，你写作业就更有劲儿了。对，萌新，这个现在你是上几年级？方便告诉我吗？要去写什么作业？我发现现在的就是说到写作业，我觉得现在的学生作业真的是挺繁重的，也很心疼他们。就是每一次留的作业，我觉得如果要是让我去做的话，可能我都写不出来了。以前就是留作业，可能都是只是给孩子一个人留的。现在呢，学校变成跟家长联动，留了作业好像要家长和孩子一起完成。我说啊，原来是这样。这不仅考验孩子，还考验家长呢。好吧，那么萌新待会儿好好写作业啊。那刚才呢，这是我们的上周亚军马小军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村庄》。那确实能够唱出那种画面感，很恬淡，而且很清新，又让人觉得很放松，就是恣意生活的回归自然的淳朴之感。很棒很棒的一首歌，而且声音也是非常的清澈哈。好，那么冠军呢，我们当然还要压轴出场。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歌曲，下一首歌，这首歌是我最近才听到的，其实它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了哈。嗯，它到底是什么呢？你听到它可能你会觉得跟一首歌很像，没错，他们都是同样的一个人作曲。这首歌是来自苏慧伦的《秋天的海》，我觉得现在放给大家也是很应时应景，因为现在正好是秋天嘛。那如果你要是去海边的话，那就感受一下秋天的海的魅力。不过这首歌是一首情歌，而且还是有着淡淡的伤感啊。来，《秋天的海》来自苏慧伦。 秋天的海，这首歌来自苏慧伦。哎呀，真的好好听啊。这你们听出来是哪首歌了吗？跟那首歌很像，其实就是黄昏，小刚的那首黄昏。一开始我听说，我说哎怎么这么像，我还以为说是不是谁抄谁的呀。后来一看啊，是我这个心思太邪恶了，其实作曲都是周传雄，都是小刚写的哈。所以就是有相似之处，可以算是一个一奶同胞吧，双胞胎这两首歌。然后呢，其实这首歌如果你要是关注网络文学的话，那可能你会知道有一个叫做十年一品温如言，这一个也是算是网络大 IP 了，是非常火的一部小说，主角是闫熙和温恒，这也是一个虐恋情深的伤感的作品。在这个小说里面呢，其实就有提到过说可能应该是主人公唱过这首歌《秋天的海》，所以呢就是跟这里面书里面的情节会比较契合，所以很多人就说十年前听黄昏，十年后看十年一品温如言。十年过去了，同一个主人公，夏天过去就不会再回来。听起来有些伤感哈、啊。如果要是再配上这样的情节，那可能会让人觉得更加伤感。据说这部小说也会被翻拍成电视剧，女主角已经定了杨紫。那昨天也是刚刚结束了金鹰女神的颁奖。如果你要是关注的话，可能这个网上吵的是沸沸扬扬，几家欢喜几家愁，在这儿呢。那就不评判说他们的评判标准，还有说这个粉丝们之间肯定得奖就开心嘛，不得奖就不开心。但是单从演技上，或者说单从最近的一些代表作来说，我只能说杨紫还是很有人气的，毕竟刚刚的就是刚刚结束的香蜜沉沉烬如霜还是非常火爆的，包括邓伦也是，现在各种地方都能看到邓伦邓伦邓伦，哇，这个人气流量还是非常高的哈。希望有机会能够把他们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挑战新歌声的舞台上跟大家见面，一起来嗨聊。好，那么这就是刚才听到的《秋天的海》，它还是有着很多的故事。那就歌曲本身呢，也是非常的好听，苏慧伦把它演绎的非常的甜美。那苏慧伦她的声音是我非常喜欢的，甜美但是又不腻人，是给人一种清新而有力量的感觉。好，夸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我们一定要配合着 MV 一起看，这首歌绝对是实力唱将张惠妹，我觉得毋庸置疑。那她的这首，在她的很多歌曲当中，我在想今天到底选哪首歌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呢？选来选去，我还是决定 Follow My Heart， 遵从着我自己的心。其实我特别喜欢她这一首歌，就是如果你也听说，那唱的真的太揪心了，就感觉她唱的每一首歌都是受过的伤，感觉她被伤得很重，也可能她的情感就是跟这首歌曲特别的契合，注入了很多他自己的感情在里面，所以才把这首歌演绎得如此的完美。来吧，听听看。 说，有没有想过我，想不通这朋友，还是你依然会心疼我，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懂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胸口依然温热，如果你想起我，你会想到什么？ 如果你也听说这首歌来自张惠妹，我觉得更适合晚上去听哈。但是没关系，我们现在去提前感受一下这首歌也是一样的。这首好歌过后呢，我们还剩一点点时间。我发现每到周一接榜环节，就是歌曲加上接榜混在一起，时间会过得特别的快。好吧，那么马上呢就要揭晓上周冠军了，冠军到底是谁呢？这个悬念我觉得也不用营造的太过神秘哈。提示大家一下，这支乐队之前也来过我们的节目，当时还是我对他们进行了采访。他们呢是活脱脱的几个能够把节目变成他们自己的一个场子，来一场相声专场表演的这样一支乐队。那他们是谁？就是大赢家。嘿，大赢家真的是人如其名啊，赢得了本期982人气挑战榜的冠军。那他们在上周依然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来了很多的歌曲。那我们听听看他们这一期当中今天要播放的歌曲是哪一首歌呢？让我们来重温回顾一下，大赢家乐队冠军歌曲是看着几张熟悉的面孔。 我梦到了你的笑容，拉着手你依然温柔，时间停留在巷子口，曾经的我，如果放手是挽留，我愿意让你别回头。Oh baby， 放心走，去飞，当爱变成负担，如果可以重来，你会选择去爱还是放手？爱情出现就是永久，并不是转瞬的自由。曾经在我肩头，说好了未来一起走，是我的错，你哭了，还有没有更多选择？ Oh baby， 好想你。现在发了狂，不知你过得怎么样，那幻想的未来被谁？ 这首歌在上次他们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哎，并没有唱到，好像又是一首新歌。果然呢，乐队还是很高产的。我记得当时他们在最后时候说，嗯，几乎每个月都会出一首新歌，所以下次再来的时候呢，就会有新的作品带给大家。果然是没有食言哈。不过呢，可能在上周的上一期节目当中，有一些爆样，我觉得怎么有几个音跑了呢？好了，但是呢依然不影响他们的人气啊，人气还是非常旺的。有着大家的支持，我相信他们的音乐之路也会越走越好。再次恭喜大赢家乐队。最后的一首歌，也是我最近重温特别特别喜欢的。以前不觉得这首歌有多好听，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似乎它变得如此的美妙。这首歌是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好了，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更多新鲜的好歌等着大家。但是呢，我们在听新歌之前，还是再把老歌重温一下吧。我是道道，明天挑战新歌声，不见不散。 有关于你，绝口不提。